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19集《罗家》一。第二日清晨的时候，天刚蒙蒙亮，金哲和谷雨就过来伺候沈庙起床。待进了屋，却瞧见沈庙睡在榻上，被子倒是不翼而飞，身上盖着一床狐裘。两人顿时大惊失色，昨日走的时候好端端的，可没有留什么狐裘啊，这狐裘是从哪里来的？惊蛰唤醒沈庙，沈庙醒了之后看着那狐裘也是茫然。梅花酒的后劲虽大，却如同那农户女主人说的一般，第二日醒来不会头晕。头是不晕不假，可是昨夜里发生了什么却是一点也记不起来了，连他为何非要独自住进这间屋子也不晓得。谷雨拿着那雪白的狐裘问道， 姑娘这身狐裘又是从哪里来的？ 沈庙接过狐裘摇了摇头， 姑娘放衣裳的箱子都在这里，是不是姑娘昨儿个醉了酒从箱子里翻出来的？ 惊蛰试探地问道。 不过怎么好似第一次见着狐裘似的？ 他们倒是都没有往别的方向想，毕竟沈庙好端端地待在这儿，昨夜里外头又有护卫守着，也没出事，只是这狐裘来得莫名其妙。沈庙说道， 拿着出去问问农户，是不是他们家的。 等见了农户家主人，主人一听就摇头道， 哎呦，这么好的狐皮咱们家可没有嘞，姐儿大约是气差了吧。 沈秋捞过狐裘也道， 这狐裘看起来不是凡品，妹妹这是从哪儿得来的？只怕要值不少银子，做工看起来也华丽，就是裁剪不太好，感觉你穿着大了一些。 沈庙接过那狐裘披风，心中纳闷不已，他的确是不记得自己何时有过这么一件披风了。不过听闻沈秋说值不少银子，倒是自然而然地收了回来，面不改色地说谎， 啊，这么一说想起来了，似乎是从前在定京城买的，惊蛰收起来吧。 惊蛰正苦思冥想着沈庙究竟是什么时候买的披风，听他这么一说也顾不上深思，立刻点头应下，将那披风收到箱子里去了。沈庙摇了摇头，不管那披风到底是从哪里来的，此去小春城只怕要用银子的地方不少，如今沈信又不如从前，若是真的到了捉襟见肘的仪式，还能将这披风换不少银子花。这么一想，那些乱七八糟的猜想就变得可有可无了。时日总是过得分外快，心境的不同决定看到的风景不同。虽然远去小春城一路高山曲水坎坷泥泞，纵然风尘仆仆，沈庙也未曾喊过一声累。那些被当作是负累的沈家军前部里的士兵们，跟着沈信残余的亲信，也因着这一路上的同甘共苦和众人更加亲密。自开春二月离京，八月初的时候终于抵达了小春城。小春城坐落在名气的边陲，是个很小的城，城里若说最大的官儿，便是镇守武将罗随罗大将军。一直以来罗随都保护着小春城百姓安居乐业，不过因为和定京城隔得太远，大伙儿也都心知肚明，这样的差事也算不得一个美差事。加上这么多年来罗家军也散得七七八八差不多了，罗家也仅仅在小春城有些威名罢了。城门的守卫见罗雪燕自怀中摸出罗家的腰牌时，顿时肃然起敬，并且让人去给罗家递消息。小春城就这么大地方，沈家这么带着一众人进城，立刻就被周围的老百姓给注意到了，纷纷上前打听，得知是罗家出嫁的女儿带着一家过来，顿时又是好一阵热闹。惊蛰悄悄掀开马车帘子一角，看了看外头， 对沈妙说道。 姑娘，这就是小春城了。 沈妙往外头一瞥，小春城没有定京城贵女们说的那般不堪，虽是边陲小地，看着倒也热闹，只是风沙大了些。正因为风沙大，女儿家的肤色都有些略深，不如京城姑娘细腻。许是民风开放，皆是活泼灵动，很有些调皮的模样，让人感觉生机勃勃的。街边都有商贩小铺，并不物质匮乏。金哲看着看着就高兴起来，原先的忐忑一扫而光，说道： 姑娘，小春城和电竞城也差不了多少呢， 娇娇喜欢这儿吗？ 罗雪燕有些不安地问，她最怕的就是沈庙住不惯这里。罗雪燕自小在小春城长大，当然没问题。沈秋和沈信都是在战场上待过的武将，更不会多说什么，只是娇生惯养的女儿需要她担心。沈妙笑了笑，这里挺好的。罗雪燕这才放下心来，又笑道： 咱们这就去你外祖母家，自你知事还从来没有见过外祖，你还有两个舅舅、三个哥哥和一个姐姐，他们都是好人，到了那里一定会很喜欢你的。 罗夫人死得早，罗随这么多年一直都是官身一人。罗家有三兄妹，罗雪燕是最小的妹妹。沈庙出生的时候，罗家人千里迢迢来定京城见过一次。那之后，因着小春城实在隔得太远，加上这头又走不开，沈庙和罗家人是从来没有见过的。前生，沈庙对罗家的印象也很模糊，如今听罗雪燕这么一说，便也是笑了笑。此刻罗家门前早已是围了不少人，有看热闹的百姓，当然还有罗家自己人。罗随站在最前面，身后跟着两对中年夫妇，夫妇的身后并列站着三个少年和一个少女。那几位少年皆是眉目端正，威风凛凛，虽年纪尚小，却也有了虎将风姿。那少女肤色是健康的小麦色，一双杏眼，菱形小嘴一看便是个泼辣性子。她拉住身边的少年问道： 哎，大哥，你说那表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 被她拉住的少年是个好脾性的，温声道： 应当是个不错的人。 什么不错呀，你能不能说得清楚些？ 少女不依不饶： 长得漂亮吗？你看那些来咱们小春城的定京姑娘，个个都长得漂亮得很，可是那性子却是娇滴滴的让人生厌。况且去年来小春城做客的那个官家姑娘不是说认识表妹吗？ 她压低声音，却迎着清脆的嗓音仍旧能够被人听见。 听说表妹在定京城名声可不好嘞。 头儿！ 一声厉喝打断了少女的话，却是罗随开了口，恶狠狠地瞪了一眼那叫檀儿的少女。少女连忙站着身子，吐了吐舌头，不再说话了。她是没有说话，另一名年纪稍小，性子瞧着活泼些的少年却过来了，拉了拉檀儿的手，说道： 也就是偏心，这表妹还没来呢就这样护着，我倒要看看这位表妹是个什么人物。 沈信常年在西北打仗，去西北边疆的时候要路过小春城的，所以每年都会过来。沈秋和罗家也是认识的。若说罗家人最感兴趣的，大约还是这个出生以后就再也未曾见过面的沈庙了。天下之大，说大也大，说小也小。小春城偶尔也会过来一些被贬职或者路过的官家人，对于定京城的传闻也是知晓一二。一来二去的，沈庙是个什么样的人，关于草包嫡女的传言，就连小春城也是传得赫赫有名。闻名不如一见，今日终于能够见到，外头围着这么多百姓，说起来想看沈庙究竟是个什么模样的，怕是占了大多数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